朝鲜各地积极支援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战线，顺川水泥联合企业超额 19% 完成9月的水泥生产计划，向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战线送去了比计划多数千吨的水泥。安州泵厂的干部和工人群众也每天都超额 100% 以上完成各种泵的生产计划。轻工业省和中央检察院等各省中央机关、武装力量机关的工作人员、朝鲜人民军各级部队和军人家属，向北部灾区人民送去了各种生活必需品、粮食和基础食品等很多支援物资。另外，中央的医疗预防机关和咸津北道卫生保健机关派遣的医务工作人员，积极进行对灾区居民的医疗预防工作。